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3 欢迎各位来到星期三晚的热血大球场，今天的主持人有柯文杰和犬夜叉。 Hello， 夜叉想讲什么事呢？ 刚刚新鲜滚热辣，北来梅就刚刚就舒哈夫领队就刚刚宣布和平分手。 和平分手有多和平呢？ 双方和平解约啦。 是啊，怎样啊，有什么功过要讲下呢？你说要讲这件事。 今季即成绩都比较差的，34分刚刚才护级成功，即是近这些屈不来梅成绩都是浮沉于中下游，他下台都是有理由的。 是，即是年年的卖人，也都吸发不到那个实力。啊， 其实卖人就未必关他事，因为始终不来梅是没什么钱的，即走了很多主力都卖不回，比沙路啊、高卢斯啊、芬宁斯啊、奥尔斯啊、麦哥迪啊，即系迪亚高呢啲走咗，好似冇乜人再接替到咁。 嗱，讲翻沙夫咧，就一共咧喺不奈梅嘅一队嗰度咧就执教咗14年啦，99年开始，咁啊加埋佢前度嘅球员生涯啊，由青年军开始啦。咁啊，最丰功伟绩就系艾尔顿嘅年代啦，呢、這个咩？這個肥球，這個巴西肥球，這個艾爾頓那個年代威威水的年代，2003-04年雙冠王的拿到啊。咁啊，不奈梅在官方網站那度亦都發布了這個沙夫要下放的聲明啦。咁啊，不奈梅即係而家咁樣讀一次俾大家聽啊。咁啊，同不奈梅球會就同主教練嘅沙夫咧，咁啊，份屬好朋友嚟嘅，咁啊，舒哈夫啦，或者叫做啦嚇，咁啊，長期執教呢個600軍團咧，咁啊，生涯咧即將佢哋咁啊，即將要結束嘅啫喎，逆翻過嚟就咁樣樣，好奇怪啊！不過咧，雙方經過談話，呢個係經過雙方對話之後得出嚟嘅決定嚟嘅。而舒哈夫咧已經喺不奈梅主教練嘅位置上邊咧，引領咗球隊14年嘅時間，真係都有一個幾長嘅光陰。如果擺翻過嚟，英超的话他都是第三高的了，真的 应该是德甲历年最近排德历年最长任的领队。 是，那么 本星期三的朝头早，那么即是今天的朝头早，他们那么舒哈夫表达了对球队和教练团队的祝福，那么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那么本周末球队和纽伦堡的对赛当中呢将不会见到舒哈夫出现的了。咁啊，而且球季結束嘅最后阶段咧，带领球队咧将会系助教嘅内夫同埋呢个荷巴克系咁样样咧。不奈梅嘅新任嘅体育主管呢、這个艾森咧就话，不奈梅需要一个新嘅开始啦，咁样样嗱。OK， 咁啊，我唔读晒佢呢段嘢啦。咁啊，但系讲到嚟呢度咧，其实从季中之前走咗阿罗夫斯都已经闻到啲味啦。 系咯，始终球队内部气氛都比较差啦，即系纪律有问题又严重咯，即系艾刘道域啊，同埋呢个左翼艾利亞都是比較啲紀律問題影響到球隊啦。 艾利亞長期呢個球員咧，都係嗰個心態唔係好夠強烈噶啦。呢、這個球員一成咗名之後咧，基本上都冇好嘢過，即係佢祖雲達斯咁好嘅機會嚇，都把握唔到。 佢季初翻嚟，我對佢有啲期望嘅，我點知又係太神感。 OK， 嗱，今日做啲咩話題咧？咁啊，除咗講呢單嘢之外咧，咁亦都會同大家不如講嗰單啦，就係、是、呢個 QPR 嘅法國國家隊嘅前鋒呢個雷米啊，咁啊，即系咧喺即系被倫敦嘅警方嗰方面咧，咁啊捉咗啦，咁啊一拉咗佢，因為就係話佢強姦啦、涉嫌啦，今年嘅時間裏邊啦，咁啊佢原本係搶手貨嚟嘅，佢違約金600萬英磅啫嘛，一個踢得嘅前鋒啊。即係咁樣樣又冇得玩啊嚇。OK， 咁啊做啲咩話題咧，就要講一講咧，就係呢個歐霸杯嘅呢個少少嘅分析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咧呢一個嘅尋晚嗰場啦，阿仙奴對住韋根嘅賽事啦，咁亦都可以講一講。其實基本上開嚟個話題咧，可以同大家講咧就係韋根或者唔係韋根啊，呢個話馬天尼斯咧係抵死嘅。 我其實個人就好唔明白點解大家要向外界對韋根有一定嘅好感啦，或者係覺得呢條波唔錯啊，亦都有個風格打得到出嚟啊。其實有好多好多嘢話得到俾我哋聽，佢唔降班啊，就算佢唔降班啊，炒咗馬天尼斯啊，都係啱嘅。 冇錯， 其實都唔係錯事嚟嘅呢一件事，或者講講啊嗱。你准备了什么料啊？马天尼斯韦根那里这样 刚刚韦根就今季下半季，大家经常都说下半季才发力，但是今下半季其实拿了18分，但我比回之前的数据，去季拿26分、再前一季就拿22分、即是你很明显的积分是低了的。 你看的分数 还有他今季都输给新特兰、韦斯咸、和富咸、昆士柏劳诺呢啲咁重要嘅賽事，你都要失分嘅。你今季一底降班。 咁呢個係因為佢哋真係唔係一隊實力高強嘅球隊啊嘛，係咪？即係其實講翻韋根咧，不如先講講呢個領隊馬天尼斯啦。即係近排又成為咗搶手貨啦，又話愛華頓要佢嚟咧，將會填氹就係、填翻去呢個莫耶斯。 我都唔明喎，有咩好咧？ 係啊，又或者係上年嘅球季最初期。班頓羅渣士未去利物浦的時候都曾經話有考慮過他嘅，甚至乎即係仲要比班頓羅渣士熱門嘅添。 維拉都好似話揾佢兩次揾過佢添。 啊嗱，咁啊講翻呢個咁嘅教練啊領隊咧，你話學問咧就一定嘅，佢係一個大學嘅學士咧，亦都係工商管理深造文憑啊，能夠攞得到。嗱，不過我哋要睇翻咧，即係不如喺度講講馬天尼斯呢個人啦。其實九十年代中期啊，即係講緊差唔多廿年前咧，佢已經咧1995年嗰陣時咧就已經效力韋根嘅啦。咁其實嗰陣時就唔係淨係佢一個。還有另外兩個西班牙球員，一個就叫謝素斯涉巴，另外一個就叫戴亞斯。咁呢加埋呢個馬天尼斯三個人咧。大家咧都係喺呢個薩拉哥薩嘅青訓營嗰度出身嘅，咁叫有淵源啦，咁所以三個人咧都同一時間效力呢間球會咧一齊去啦。不過咧，當中嘅謝素斯薩巴咧就只係效力嗰一季啫，而另外戴亞斯咧就效力咗三季，前後啊斷斷續續咁樣樣，係得馬天尼斯咧就可以咧連續六季去效力呢個韋根嘅。咁對當其時嘅韋根嚟講，佢仲係呢個四個級別嘅賽事裏邊最低級別嘅第四級別嘅球隊嚟講啦，咁長期都處於一個低位，咁喺嗰度可能要搞少少新意思啦，咁樣樣咧就係、招聘嗰啲西班牙球員過嚟，就希望咧有個新嘅衝擊。嗱，呢一個衝擊咧好緊要，馬天尼斯可以話係呢一次嘅受惠者，包括佢無論係球員年代，或者係將佢即係將來做咗教練領隊嘅年代嚇，咁佢為韋根效力咗六季之後，其實呢一個人咧，咁就喺187場嘅賽事裏邊入咗17球喎，佢位置係防中嚟嘅啫喎，咁亦都係曾經被韋根嘅球迷選佢為一個 icon 嘅，呢個韋根有史以嚟嚇嚇咁樣樣，咁跟住佢就去咗蘇格蘭就效力呢、這個馬塞維爾呢一間球會嘅，咁叫咗喺嗰度發展唔如意嘅，不過喺嗰度咧。就認識了個現任的太太，09年結了婚的，就是這個湯神，這個湯神貝湯神小姐啊，咁啊喺呢度邂逅咗佢嘅。OK， 韋根嗰度局咁咧，由而家咧就講翻馬天尼斯嘅事蹟啊，跟住佢就輾轉之間就效力咗史雲斯三個球季。係 啦， 咁所以大家知道即係佢點解同呢兩間球會好似個淵源咁深咧，就係咁嘅原因啊。咁啊史雲斯咧亦都有啲利好嘅因素俾到佢嘅。不過呢個時候阿余耶叉，你又講講即係你做咗韋根嘅資料。 係啦，佢韋根不如佢講翻啊，之前阿馬天尼斯去2007年。2月24日咧就執教史雲斯啦，係嗰多次係英甲球隊嚟嘅。咁啊，2007年球季就帶領球隊歷史啲攞到92分，升進英冠嘅。 嚇、啊！咁啊呢度咧，我哋亦都要講一講翻啦。就佢其實咧就係、曾經效力過呢個史雲斯，跟住咧就當其時嘅呢個史雲斯嘅教練咧，就最後喺2006年嘅球季咧就唔要佢嘅，唔要佢放棄咗佢，咁佢就轉咗過去車士打嗰度效力嘅。咁但係效力咗唔夠一季啫。嗱、啊，佢06至07年嗰個球季離開咗史雲斯，因為當其時個領隊唔要佢。咁啊結果咧好得意喎。跟住之後咧，去到2007年嘅2月份咧，呢個領隊咧就走咗啦。咁結果咧，佢哋咧從呢個叫做當年史雲斯好犀利啊，話有50份嘅呢個聘約，唔係即係有五十份嘅請求，50嚇。結果咧，佢哋就鍾情於。即係史雲斯嘅高層就鍾情於揀翻呢個羅伯圖馬天尼斯翻去咧做佢哋嘅球員兼教練嘅，聽住係球員兼教練，但係翻到去嗰陣時已經係2月嘅 二月份啦。結果咧，因為過咗個註冊時間咧，所以羅伯同馬丁尼斯喺第一次嘅後半季翻執掌史雲斯嘅時候咧，就唔能夠以球員加教練身份去帶領史雲斯，就只係能夠以呢、這個即係純粹嘅領隊身份去帶領。而嗰陣時其實史雲斯嘅球迷咧係好質疑嘅，呢個前度效力過嘅球員冇教練經驗，又乜都冇，喂得唔得啊？33歲嘅年紀係嘛，即係會比較令人哋係覺得有少少詬異嘅。咁因為過咗註冊期啦，咁啊結果佢第一場帶領史雲斯嘅賽事就喺2007年2月27日啦。咁嗰陣時佢就以2-1擊敗呢個洛特咸嘅，叫做係險勝嘅。咁但係佢好啊，佢好嘢在咧，即刻喺季尾嗰度咧，幾乎帶領到史雲斯咧係可以打到呢個附加賽嘅。咁結果即係差少少就打唔到附加賽啫。咁但係半季。即係呢幾個月咧，嚴格嚟講半季都冇啦。咁啊，俾羅伯同馬天尼斯咧，可以話係當為一個熱身啦。嗱，咁呢個熱身咧，就係喺2007至2008年球季咧，就俾到佢大展拳腳嘅機會。梗係啦，你30幾歲人，即係等於仲早過舊年，即係佢嘅年歲仲輕過舊年嘅韋納斯波亞斯執教車仔。 係， 咁你諗下， 33歲已經執教史雲斯啦。 係啊，即係嗰陣時其實史雲斯嚟講咧係一個好大膽嘅嘗試嚟㗎。嗱，點解我頭先一開手講到咧？即係大家如果記得我啱啱早兩分鐘之前講過話，我話當其時馬天尼斯、羅伯同馬天尼斯喺90年代中期同埋佢嗰兩個西班牙好兄弟啊一齊效力呢個韋根，嗰陣時係第四級別嘅聯賽。嗱呢一個概念咧，佢第一佢自己係受惠者，第二當到個執教嘅時候咧，佢亦都同樣係成為咗呢、這個咧，即係成為咗佢一個執教嘅其中一個有效嘅方針嘅一套方法嚟噶。嗱喺2007至2008年球季，佢簽入咗兩名荷蘭嘅球員喎，分別即係呢個名我諗比較名氣細啲，但即管都讀佢哋個名字出嚟啦。分別就係呢個多魯斯迪維利斯啦，同埋一個菲利保迪啦。咁其後又簽入咗一啲西班牙嘅球員嘅，包括咗保沙啦、奧蘭迪啦，同埋而家都打緊嘅。安祖蘭基爾， 仲有佐迪高美斯巴沙， 這個呢就再後少少嘅，就再後少少嘅。咁結果嗰季咧就頭先夜莎講到啦，佢哋就以呢個入球最多、失球最少嘅成績啦，27勝11和8負，以呢個92分嘅成績咧，就升上去呢個嘅英冠嘅賽事嘅。而佢喺呢一個球季裏面咧。我想他这么多领队追逐是因为这一年2007至2008年对于罗伯和马天尼斯来讲是何等风光，拿过三次的每月最佳领队，亦都是全年的英甲最佳教练领队。这个 去到这里大家会觉得哇这个马天尼斯真的顺风顺水，即是他是不是那些好有天分執掌領隊的人呢，我們再講下去就告訴大家聽，即是為什麼他會一個抵死的人其實是OK。 那剛才你講到季後再買入呢，就是這個準備2008至2009年的球季就升了上英冠，其實這一年也是史雲斯24年來首次再打回入全個英格蘭級別第二級別的聯賽，即是之前都是徘徊低位，又是佐迪高美斯啦，現在效力韋根那位啦，另外艾殊利威廉斯啦，其實在2007至2008那屆已经是借了过来用的了，少出场，跟着用40万磅就买了他过来，落实了成为史文斯的球员。在这里大家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的某个别的韦根球员，还有某个别即是某几位的史文斯球员，都是同样是出现在现在这里，即其实是马天尼斯的手笔来的。甚至乎我不知道大家早两天有没有看那些外电的新闻，就是说这个史文斯的中场这个比列顿呢，他当年呢2001年那屆就是一起跟马天尼2001至2002年那屆就是一起跟马天尼斯打拼，就力保史文斯不要跌出去这个英乙即是第四级别以外的联赛那里来的。OK， 咁啊，結果咧，佢帶領呢個史雲斯打英冠嘅成績咧，第一季就麻麻啫，攞第八。不過一個史雲斯嘅班底已經俾佢做咗出嚟啦。咁所以大家可以諗緊，跟住其後班頓羅渣士嘅接手咧，可以話馬天尼斯咧就幫佢打好咗個基礎嘅。哇！而班頓羅渣士又教得史雲斯咁好，大家一定會聯想到馬天尼斯嘅功績亦都好大。佢不單止係韋根嘅英，佢係韋根。球迷心目中的曾經一個 icon， 亦都是史雲斯心目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領隊教練。但是跟住他到接受呢個韋根的邀請， 去到韋根，其實韋根升了上英超之後咧，都從來未降過班，反而在他手上就降班。咁我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喎。 馬天尼斯的領隊 啦。咁啊，紅魔仔就話咧，見到韋根近呢幾季都二三月先至開季啦。其實呢一個咧，就只不過喺啲傳媒咧一啲為咗製造吸引你哋大家留意嘅字眼嚟嘅啫。唔應該咁講嘅，唔應該話二三月先開季嘅。其實八月開季 咁樣，用呢個球隊點解要二三月先開季咧？ 要二三月開季就根本呢啲傳媒嘅吸引你睇嘅字眼嚟嘅啫嚇。咁啊，Jason Grant就話：韋根嘅人腳喺英冠中上游戰術又單調，係咯，即係呢個人腳本身好大問題咯。咁跟住嘅故事就大家知道啦。他最後咧就背棄了他對史雲斯球迷的諾言。 嗯， 史雲斯的球迷話他是有帶。因為你背棄了我哋，你明明續了一份長約，跟住你就即刻馬上喺零九至一零年嘅嗰個球季就轉投了過去呢個嘅韋根啦。 嗯， 咁啊跟翻個前度的老闆韋倫啦，嚇或者叫韋蘭啦，亦韋蘭真係攞命嚇。咁樣咧就係執教韋根嗱，我諗呢個韋根嘅主席韋蘭一定係睇到一樣嘢，喺佢哋由05至06。嗰屆升咗上英超之後咧，其實一路以嚟好似感覺上嘅成績唔錯，經歷過呢個祖維爾啦，經歷過呢個斯蒂夫布魯士嘅執掌，但可能佢睇到一樣嘢，嗱呢度咧就真係要讀少少數字俾大家聽啊，咁大家就不厭其煩啦，聽一聽啦。嗱零五至零六嗰季第一季升上嚟咧，佢哋嘅成績係最好排第十嘅，咁啊攞到51分。咁入45球入到下，跟住咧點解我強調呢個入球呢，跟住由06至07去到08至09，即係布魯士執掌嘅最後一季，佢哋每一季都只係能夠入到37球、34球、34球，以英超打38場嘅賽事嚟講咧， 真係超低喎！ 呢個係超低嘅入球率嚟噶，當然啦，失球啊更加係負數添啦嚇。咁攞到嘅成績就跟住咧，就係17位、14位同埋11位。 嗯， 去到斯蒂夫布魯士離開嗰屆咧，就係能夠攞到45分啦嚇，咁啊入34球，失45球，11位，以呢個入球唔多，失球又叫做控制翻咧40-40個波在內嘅球隊嚟講，攞到排名第11，其實應該唔錯噶。咁但係佢哋始終都放棄咗布魯士。 嗯， 咁啊，09至10嗰季就召翻呢个喺史云斯教得好出色嘅马天尼斯，亦都系呢个曾经效力过嘅球员翻嚟。第一季排第16位，9胜9和，20负，输足20场啦。居然话俾大家听，都系入37个波啫。 嗯， 喺个入球嗰度根本冇改变过，但系失波失成79球。37球同79球，哇！嗰度你话个数差几远啊？差成40球啊！得36分排第16位，但系嗰届其实三支港班队搬嚟后城同埋珀茨茅夫都系攞30、30、19分啫。珀茨茅夫仲要被倒扣9分嘅嗰届啊！ 系啊， 咁啊，其实都系28分嘅啫。好啦，10至11年嗰届， 嗯， 其实嗰届咧，就佢哋嘅成績咧，就係攞到42分嘅，就排第16位。咁但係去到最後嗰三支降班隊，其實個分數都係譬如白明漢有39分，黑池有39分，韋斯咸啊33分， 嗯， 即係其實同降班分數個距離嗰個區域嗰個分數嗰個空隙咧，其實都唔係太大嘅啫。OK， 去到呢度，其實你應該要問一問馬天尼斯，你係咪真係得啊？係咪真係得啊？一個真係得嘅領隊就即係話，你俾咁嘅人腳我都能夠同你做得好好睇睇，但係其實你睇到連續兩屆個失球都係61球、79球咁多，你又知道馬天尼斯佢要嘅嘢係咪真係適合佢現有嘅人腳咧？又或者佢現有嘅人腳係咪因材施教咧？ 嗯，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啊！結果咧，呢一屆咧，其實佢有6个礼拜包艇嘅，即係有6个礼拜曾經係坐到榜尾，9胜15和14负啊。OK。我記得呢一屆其實10至11嗰屆係鬥到最後一周先分到勝負嘅。好啦，咁啊再睇翻上一屆啦。上一屆仲神奇，上一屆嘅韋根曾經試過季中8连败，開季冇幾耐，亦都曾經試過9場不勝連續。嗰9場不勝係講5负4和嘅，結果攞到43分，同樣失咗62球。 佢係好彩喎，贏到狼隊、暴力般、亞仙奴、曼聯。真係救命喎！呢四場贏 叫做季尾有一段時間打得好睇咯。我諗就係因為季尾曾經有一段時間打得好睇，各位球迷就覺得哇，韋根啊降班真係有啲可惜啦。有乜嘢咁可惜啊？你睇下啲數據話都俾你聽，根本死唔去係佢好彩啫，真係好彩得好緊要。大家唔好將嗰個好似將個神靈封咗喺馬天尼斯身上先得㗎，錯曬。上一個球季其實佢有12个礼拜包艇嘅， 嗯，係啦。 是季尾才彈上去的， 咁啊叫做上屆三支降班隊，大家記憶猶新啦。寶頓啦，36分；布力般31分；狼隊25分。叫做是入波入翻多啲咧，42个波，咁但其实都是多几球，但系失波同样系超过60球。今届暂时为止，你揭一揭个联赛榜睇到啦。今届暂时为止，只系剩翻最后一场波未打啫，9胜8和20负，入咗45球，叫做马天尼斯执掌球队里面咧，今届入波入得最多啊，入咗45球啫都系啊，失咗71球。 頭先好似有球迷話懷疑啊，馬天尼斯買啲人眼光其實都幾差，好似買以600万磅買咗阿根廷前鋒保斯利，我唔知大家認唔認識呢個球迷？ 唔講起都幾乎唔記得，你而家咁講起又記得嚇。 加盟即係2010年球季加盟到至今上陣15場零入球， 咁唔得啊嘛，係嘛？即係呢個球員唔得啊嘛。咁樣我哋即係講翻球員，其實係咪真係有咁大問題咧？定係因為佢教法有問題咧？你連續咁多季啊，你個失波都係61、62，而家71啦，第一季79，即係喺呢四屆你帶領韋根嘅賽事裏面，你屆屆都高失球率嘅你。即我寧願要翻布魯士嘅，你明唔明啊？我寧願要翻布魯士，起碼個 keep 住都係哇40多个波，即係50多个波，但係我入翻30几球，即係起碼叫得失球差唔好差咁遠先。你離曬譜嘅簡直，馬天尼斯其實真係傳媒寫到你個光環太過靚，你根本就抵死。你根本就抵死。嗱，今日暫時攞得35分啦，就肯定叫暫時最低分啦，未計佢最後一場，即係對住維拉能唔能夠全取3分咧？威又維拉上咗岸啦嚇。咁而家暫時降班，另外嗰兩隊就係雷丁28、QPR 25又尼昂尼勒啦。OK。今屆即係佢接手之後，每年平均嘅得失球率都係-20球嘅，除非你大炒維拉20球嘅啫，最後係咪先？嗱，今屆暫時目前咧就-26球嘅。系嘛？試過有14个礼拜裏面咧，都係徘徊喺尾3、尾2呢啲位置嘅。大家認為啦，咁嘅執教成績，韋根唔降班都應該炒佢啦。OK， 但我明白嘅，即係呢個人包裝得好，一個比較有學養嘅領隊嚇，平時唔多講，即係佢唔係 big mouth 嗰啲。係嘛？即係佢又唔會話係好挑嘢是非嗰啲人。他一味鼓勵球員，咁啊，即係喺個形象上邊咧，係得到球迷歡心嘅。同埋大家知佢係因為你哋嘅主席偉倫當年叫佢過嚟噶嘛，從史雲斯嗰度係嘛，咁變咗好似感覺上都要要支持翻佢 ，support 翻佢多啲嘢。但係喺佢領導嘅偉根情況底下，175場波贏過57場，咁其實個得勝率咧只得29.14%啫。 但好好嘢又攞今季嗰個足總杯冠軍，即史上未試過有球隊拎咗足總杯冠軍去降班，佢都創造呢個歷史都好叻噶咯。 嗱，咁有球迷中田就係話，偉根呢幾季都係靠幾個主力撐住，咁可以啦。輸個奧地利球員啦，舒卓拿啦，我覺得係曾經偉根一個咧係不容忽視嘅球員嚟嘅。咁佢離開過，咁今季嗱見佢季中喺漢堡再翻過嚟嘅時候，好老實講，個水平都唔係嗰回事啊，特別係個靈活性係慢咗嘅。咁而今屆。就講緊你上屆叫做哇好風光啊，打3后衛啊，惹為佳話，好似護級隊會咁做。 係， 咁你咪蝕咯。你上屆季尾可能咁樣衝一衝，即係會俾到人個感覺，哇！一時間適應唔到啊，阿仙奴、曼聯都死喺你手上，係嘛？你好嘢。但係你今屆就人哋有備而嚟㗎啦，你憑咩去打3-4-3或者3-4-1-2或者3-5-2啊？你憑乜嘢去打先？我睇到今日兩邊啊，朗尼斯坦而家冇得出啦，又傷咗。朗尼斯坦嗰啲根本上到去又翻唔到嚟，根本個截擊力又有問題啊嘛。左邊包爾斯亞呢個智利國腳，我記得我睇世界盃嘅時候，佢都唔係打呢啲位嘅。你夾硬改造佢打成一個左翼位，好啦，到琴晚，艾斯賓道沙呢個洪都拉斯國腳，嗱個踢波好搶眼嘅，因為我記得係舊年嘅奧運嗰陣時咧，佢代表洪都拉斯奧運隊對住巴西咧，佢都一個扭10个，一個爆曬嘅。咁但係佢係嗰啲咧自己踢嗰啲人嚟嘅，基本上個團隊意識合作個概念，其實嗰啲仲係好睇唔出呢個球員有幾高班啦。你揾佢打左翼位，琴晚你咪見到和確特咁生，你估真係和確特突然間變咗？ 系嘛？即系大家明白我讲讲咩啦？ 系咯，你普渡司机都可以投射入波宾中间呢度出， 唔系普渡司机投射入波有咩唔奇？普渡司机系一个射术好全面嘅前锋嚟嘅，佢活动能力唔高啫。咁但系你睇下和国特咁生，就是、因为你艾斯芬道沙根本嗰边完全有上冇落，有落都唔见你拦截嗰度有几得力。嗯、你一度逆位，如果冇料到嘅时候，你咪下下俾人。真系而家，唔系先你玩 FM 嗰啲识啦，打你两边身后就搞掂你啦。而你嗰队中卫啊，讲紧保斯啊、舒亚拿嗰啲，喂大佬，今时今日咩水平啊？你所以我就系话，你不如点解你身为一支护级队，你唔打翻啲真系好严密嘅防守啫？四个后卫，五个后卫，你有乜理由？即系你冇资格打三四三或者三四一二或者三五二，你就偏偏就用呢个阵。而你前锋嗰三个吓，你打三四三啊，三个大佬，你前面拿波你最出色啦，三四三 系啊， 系嘛？新迪加右手边马治奥一对翼位上到去又翻得落嚟、嗯，再加上人哋前面有咸斯克， 嗯， 有卡云里呢啲技术高班球员就可以同你发挥得淋漓尽致啫。你前面嗰几个系边个？干尼。控球能力差，麥馬拿文呢個新人叫做幾搶眼，但其實、下半季才開始爆發。馬龍利真係假猛嚟，即係即係迪新度換入去係有啲高波嘅衝擊嘅，即係根本你就冇資格。啊、OK， 但係你啊羅伯同馬天尼斯，你堅持打呢種打法，其實韋根失波咁多，韋根年年要護級。大家都覺得個人腳不差，羅伯圖馬天尼斯，你真的好去死啦！ 所以話，如果人腳不差，係咪應該打啲高啲嘅位置咧？反而係咁咧， 咪又話即係你不應該擺到個頭咁大咯，係叫做咪而家咪就係話贏得球迷尊重咯。啊，好少護級隊都咁進取啊！佢都冇第二個方可以踢啦。 同埋好懷疑點解佢會足眾杯咁勤力打到入決賽攞埋杯咧？誒，你應該留下力咧。 唔係。咁啊，呢 啲球迷好多質疑咁嘅地方嘅喎。 唔係咁，佢攞杯咁，佢有佢仲要攞杯嘅過程係有重賽有剩添。 係咯， 係嘛？咁呢個就 咁啊，嘥咗力㗎啦，係咪先？你人腳有限，你反而嘥力打足仲杯全力喎。 冇㗎，你熱刺喺季中聯賽贏完亞仙奴都 hit 住亞仙奴七分嘅。咁你堅佢要打歐霸啊嘛？你堅佢打歐霸啊嘛？韋納斯波亞斯啲情意結啊嘛？佢攞個歐霸啊嘛？你咪打咯。咁你而家咪落跟亞仙奴一分咯。 咁被動曬啦。 即係雖然我覺得熱刺更加值得入前四，我成日都講呢句説話，但係你做乜要搞到領先人七分，又搞到而家倒褪一分先 ？UFO 就話啦，同埋呢一場一定要贏，所以打得攻擊性啲。錯啦，韋根場場都好攻擊性㗎。 冇錯， 係識攻唔識守啊嘛。你對史雲斯嗰場有冇睇啊？ 嗯。 嗰場你領先緊一比零或者二比一嘅時候，你根本就好去專心踢你嘅防守防反啦、啊，你贏咪得咯？你做咩搞咁多嘢咧？可能後防空曬，下下人哋嗰兩下都係中場截咗你弧，一放個波入個禁區，搞掂！你根本就係防守冇提冇聯繫嘅，講咩馬天尼斯勁啫？好彩利物浦冇要佢咋？ 反而如果咪打得防守最好啊，啱就係決賽對曼城嗰場咧、 啊， 我見佢全場咁俾成打得幾好嘅喎。 對曼城打得好，因為曼城的文仙尼咧，只是教好自己班波，就冇了解對手的虛實、啊。所以對手有任何變化咧，佢都係冇辦法適應嘅。係啊，即係呢個文仙尼嘅。 因為英超我真係老實講，我真係唔係成日睇啦，所以今晚好似俾你講曬，唔好意思。 唔係紅魔仔就話咧，佢話佢紅魔仔講得啱噶。誒，韋根就係年年失咁多波啊，踢得差都負碌，唔使降班先至被網民封為不死小強。跟住 UFO 话唔好傻啦，以爱华顿咁样嘅人脚，莫耶斯带嚟嘅体系同埋夹开，顶多都系绑中下游啫。如果冇莫耶斯，一早就降班抵死啦。咁起码莫耶斯今届系中上游，莫耶斯今届带领爱华顿作客对住啲强队都好好成绩嘅，所以我都有啲担心车仔会唔会最后一场俾佢逼和。而阿仙奴有赢热刺，阿热刺赢都追唔到啦。如果阿仙奴赢嘅话，就有，咦，我哋要赌一赌啦。嗱，即系去到呢一度咧，我觉得咧，马天尼斯咧，佢真系抵死。而只不过佢系强在嗰个包装、那个形象上边，同埋个主席呢个老人家韦伦嘅保护。 喂、佢如果马天尼斯 咁嘅失球率都话好嘢， 舒哈夫啊，话是话。舒亚夫坚持呢个 越嚟越 单防中嘅足球， 你都要中東足球的了，即性感足球所謂，但球迷又拉他，即我那個舒哈夫啊， 是 這麼多年他都不變的， 是即是 即是哪隊球還打單防中的，你說了我找不到 了。是那昨晚呢，即是韋根大敗給阿仙奴1比4呢，就叫做叫做是這個的護級就沒有希望了，那同時宣布另外那七支球隊數得出的，真的富咸啊、修咸頓啊、史篤城啊、維拉啊、新特蘭啊、紐卡素啊、洛域治啊，覺得哇即是由11去到17位那些多摩阿里吉多个真英 master， 但是呢剩翻即系琴日阿邱建威都话啦，拉屎一日剩翻个看点就系争前四嘅啫。咁而家个情况咧，嗱如果多 有咩好争咧，我都唔知有冇争。 有球迷就话咩？阿仙奴而家同车路士就系话好有机会踢一场咧，哇别开生面嘅英超附加赛咧，就争呢个第三、第四名嘅咁样嘅嘢差吓。即當阿仙奴一定贏緊喎，你哋嚇，首先係要咁睇先啊。阿仙奴如果作客贏2-1，車路士0-0，附加賽作客贏紐卡素2-3，車路士1-1，即係每當阿仙奴放大一粒4-3，咁嗰邊2-2又要打附加賽。阿仙奴同紐卡素5-4，咁嗰邊車仔愛華頓3-3又要打附加賽。如此類推，即係嗰邊5-4依邊3-3，嗰邊6-5呢邊要4-4咁樣樣。如果唔係，就可能車路士咧。就會因為竟然反輸呢個得失球率跌咗落第四，咁啊老實講，今晚嘅歐霸就好大關鍵啦。如果搞到要雙皮盡起嘅話，到其時對愛華頓嗰場波，咁係會多啲變數，同埋愛華頓士氣啊。 但如果車路士今晚攞冠軍，佢都可以直接打歐聯啊。 車路士今晚攞冠軍，直接打歐聯， 歐霸杯冠軍啊嘛，就攞歐聯席位噶啦。 唔係喎， 唔係咩？ 唔係㗎， 打歐霸杯， 打歐聯冠軍先係㗎咋。 歐霸杯冠軍好似係， 歐霸唔係。 我記啊，所以我記錯咗啊。 歐霸唔係，歐霸點會係咧？歐霸就歐霸。 我記錯咗啊， 歐霸咪歐霸咯。咁上屆車仔歐聯冠軍咪今屆上屆聯賽第六都可以打今年嘅歐聯咯。所以有借有還咯，因為你係上屆聯賽第六，所以你今屆就小組出局咯。 第四位 好公道呢个世界上， 第四位佢都打多外围赛啫，咁就冇乜太大影响。 Jason 关就话迪申道啦，喺韦根系咪值得多啲正选？我都系咁话咯，咪你咪应该打翻啲4-4-2直接啲咯。所以讲到尾，和伯图马天尼斯，你真系，唉，我又要讲呢句，好去行啦，真系啊！有冇机会打附加赛咧？各位俾啲意见我哋啦，咁啊讲讲少少啦。OK， 咁啊讲翻车仔今晚嘅欧霸嗰度又要讲讲啦。如果话，人腳嗰度大家收曬風嘅咧，網上邊就話泰利唔出得，夏薩特唔出得啊，兩大主將唔出得啊，嗰邊就奔飛加名將嗰啲艾馬嗰啲啦，小丑艾馬嗰啲就可能後備啦。嗱，如果今晚車路士攞冠軍咧，就會成為第五支攞大滿貫嘅球隊，即係以前嘅歐洲足協杯、歐洲杯賽冠軍杯，當然仲有歐聯三項都攞曬嘅，前面得四支球隊嘅啫。 上季即係一年啲球季兩隊都交過手，不車路士首回合作客贏1-0啦，次回合就2-1取勝啦，就進級四強嘅。 咁啊，嗰兩個上年嘅歐聯八強嗰兩個 round 對住奔飛加咧，其實車仔好險嘅。 係 啊，每一個奔飛加入邊度換入咗奧利華拉嗰啲咧，入到嚟作客都可以喺你車仔個後防嗰度咧飲。即係冇龍咁冇，不過咧就把握唔到嘅啫。嗱，我講翻啦，第五支成為大滿貫嘅球隊啊。咁以上之前嗰四支就係祖雲達斯、亞積斯、巴塞隆拿同埋拜仁慕尼黑。即係講真，隊隊都顯赫有名噶啦。即係呢啲波就嚇。咁啊，講可以，我諗或者呢度時候再少少時間剩咧，咁啊同各位球迷就講一講啦嚇。呢、這、一個奔飛加咧，其實佢哋有啲坎坷嘢嘅，就原來1994年至到2003年之間咧，佢哋遇到呢、這個財政上面嘅危機。咁喺呢整整嘅10年時間裏邊咧，佢哋只係能夠喺1995至1996年嗰屆攞過一次葡萄牙杯嘅啫，其餘都係乏善足陳嘅。咁啊～ 往往聯賽的位置都是去到第四、啊、第六那些位置，直至到去到這個的04到05年之間，新的主席接手了，就改善了的財政危機、嗯、在這一段時間也都找了很多名帥的執教，包括了金馬曹，包括了、金馬曹就是西班牙那位、嗯、意大利籍的教頭查帕東尼，另外就是教過華倫西亞的這個科里斯、嗯、04到05年那屆亦都攞咗個聯賽冠軍，11年以嚟嘅聯賽冠軍嘅、嗯，就係、是、咁樣。咁而家佢哋嘅領隊咧就係前布拉加嘅教練，就係、是、呢、這個佐加謝素斯啦，就係、是、呢個領隊啦。咁佢亦都幫布拉加係攞過呢、這個打過歐霸嘅決賽嘅嚇。賓、嗯、菲加如果今晚捧杯，51年嚟第一次嘅歐洲象杯，60至61同埋61至62嗰兩屆就攞過歐聯嘅、嗯、歐冠啦，嗰陣時叫做簡單啲嘅嗰陣時。 佢今年仲可以挑戰雙冠王添，佢落後榜首波圖一分啫嘛。嚇，係啊，仲有機會攞聯賽冠軍。 係啊，唉，其實都真係年年屆屆啲葡超都係俾呢幾隊玩曬噶啦。 其實今年賓菲加都陣容都好奇怪，冇乜葡萄牙球員，或者只阿根廷幫。为主 ，OK， 今日又到读啲留言啦吓，咁啊阿咪就话，而家正正叫做死得轰烈捧杯降班，系啊，话咁多年嚟嘅英格兰足总杯冠军啊，当季都唔会降班咁样， 博切马夫争啲嘅，不过多年攞亚军，输俾车路士， 咁啊结果就降班啦吓，咁啊博切马夫系赢定输啊？ 输咗俾车路士， 系咩？ 系啊，真系降班， 佢冇攞过足总杯冠军咩？博马？ 攞過冠軍，但嗰屆係輸俾車路士降班嘅足總杯決賽，係啊。 哦嚇， 係啊，第一支球隊攞足總杯， 冇攞過冠軍嘅咩？博茨茅夫 有攞過冠軍，但係唔係嗰屆，嗰屆咪冇降到班啊嘛。 哦，咁啊，即係唔係而家講緊攞冠軍啊？攞冠軍嗰屆係唔需要降班啊，係啊，咁樣樣啦，咁啊。如果要踢附加賽，阿仙奴好危，咁咪有得踢附加賽，即係肯定入咗前四先啦。中田咁啊，咁算啦，咁都算啦。阿仙奴今屆真係說服力嘅表現唔係多啊。嗯，其實算啦，入咗前四我都覺得負乜鬼嘢加賽，一係你 我都奇怪，點解唔計對賽成績咧？ 唔係，咁佢唔係計對賽成績啊嘛。 但係硬係要打人打多場。 咁你問英超聯賽嗰個執委會啦，咁啊而家係咁樣樣啦。咁啊唔使打附加賽啦，個主場近排好強勁啊。UFO 係咪車仔球迷嚟嘅咧？嚇、嗯啊，車仔好似喺第一支同時擁有歐聯冠軍同埋歐霸冠軍，因為歐冠下星期先至知道新盟主係邊隊。如果你不當以前的歐冠是現在的歐聯的話，那車仔是第一支咯，很有可能、啊嗯、其實應該看完今晚你就知道咯、啊、賓菲加現在慘啊，尾兩周被波圖反先、嗯、有對卡迪夫城、啊、你這個對卡迪夫城是 什麼意思呢？ 是什麼意思呢？對卡迪夫城我真的不太明 白，可能挫切茅夫人卡迪夫城拿足總杯冠軍、 啊、是嗎？ 好滯啊， 有對卡迪夫城我真的不記得太多賽事，是啊，是啊，我哋出邊的同事提醒我哋。OK， 咁啊，仲冇嘢想講，想補充夜差？ 冇乜啦，睇今晚睇波啦。不過我都擔心托里斯今晚嘅表現又係點咧？ 唔使擔心嘅，應該話大衛雷斯同埋拉美利斯咧，依兩個舊將賭哥嘅表現點啦？係嘛？會唔會又係用嗰啲快速嘅後上同埋世界波遠射射死賓菲加？ 睇下會唔會有啲流動啦？拉美利斯打翻中間啦。 但是我真的想賓菲加攞冠軍， 點解咧？ 好像賓菲加攞冠軍，好像個新鮮感大啲喎。 都係嘅， 同賓菲加嘅踢法悦目啲咯。 但賓尼迪斯杯賽專家嚟噶 嘛？係，即係馬天尼斯都唔係年年咁好命啦。你賓尼迪斯點可以俾你次次都咁好彩啊？執教替工都攞俾你攞個冠軍，冇嘅替工就替工，冇得攞冠軍。 可能輸十二碼啦。我哋出面有同事話一比一 ，OK， 托尼斯射十二碼。 玩到呢度， 係啦， 聽日11:30再見，拜拜。 拜拜。